在下雪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味道，那就是怀旧的味道，会想到很多儿时的一些情景啊，看过的剧啊，听过的歌。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一起来回味一下曾经看过的那些很经典的欧美电影吧。听到第一首歌呢，来自于《小鬼当家》，讲述的就是八岁的小凯文被飞往巴黎欢度圣诞的家人物留在家中，和一对入室盗窃的劫匪斗智斗勇的故事。听到这个名字就已经很有回忆感了，《小鬼当家》系列当中第一部。下面的这一部呢，是《修女也疯狂》在92年的5月份上映的，那它是一部喜剧了。92年由美国的狮金石影业公司来发行，讲述的就是女主人公为逃避黑社会的追杀，躲进了修道院的故事。来听这首主题歌《Hail Holy Queen》。Hail Holy Queen 这首插曲，其实我们小的时候看过很多的电影呢，可能当时听到歌曲之后呢，会对这样的一个旋律留下很深刻印象，但是对剧情呢有点似懂非懂的感觉。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回味一下那些曾经看过或者听到过的欧美电影当中的那些金曲吧。下面这一首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唱或者会哼啊。 辛巴是狮子王国当中的一个小王子，他的父亲穆法沙是一个威严的国王，然后他的叔叔呢就是对穆法沙的王位是盯上了很久，想要坐上王位的宝座就必须要除去小王子，于是呢他就用种种的借口让辛巴去外出，然后伺机的大开杀戒。都知道这一定是狮子王这样的一个故事了，还记得那时候好像放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去追这部狮子王，包括其中的这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Feel the love tonight 来自于 Elton John。 看到了微信当中的一位朋友，他说呢，时光倒回20年前，家里刚刚是由录放机升级为 VCD， 那个 盗版光盘盛行的年代，一张张呢都是碟片，然后一帧帧卡顿的画面编织了我的整个童年。听到这首歌真的会想到在以前的那种你去看动画片呢、啊、或者是去看一些在电影频道看电影的那些日子。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是出自于1995年上映的《勇敢者的游戏》，主要讲述的就是一对姐弟在家当中呢发现了一盒很神秘的棋类的游戏，没想到却陷入了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当中，而且不得不勇敢的玩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部影片呢是获得了1996年第22届土星奖的最佳奇幻片奖的提名。现在可能看这些情节呢不会觉得有多么的新奇，但是在那个时候真的会感觉到非常神奇。 The newborn king. 倾听。 如果你记得这段旋律的话，要判断一下你的年龄啊。这段旋律呢是来自于电影《天生一对》。《天生一对》这个电影呢，刚刚看到了一位在微信当中的朋友，他是 CFX， 他说看过这部电影起码四次的我，竟然不记得在里面听过这首歌，不过也没啥。嗯，那不管你是通过了电影，还是说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曲，都会感觉到浓浓的怀旧的味道吧。不过毕竟呢，《天生一对》这部电影呢是上映的时候是1998年，它是一部美国出品的家庭喜剧电影。还是要说到这个电影频道啊，有很多的那些老电影呢，在曾经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在电影频道去看到的，而且也非常的怀念那段时间了。下面的这一部呢，是有很多的忠实的粉丝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2001年的11月份上映。那1岁的哈利波特失去了父母之后，就到了姨妈家，过着极其痛苦的日子。一直到11岁生日那一天，哈利一生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被邀请去一个童话一样的地方，那就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啊！这真的是很多当时看完这个电影还有小说的朋友们、同学们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学校里面到处都充满着魔力，哈利在这儿找到了朋友，也学会了魔法，骑着飞天的扫帚，然后可以去到很多地方，还得到了一件隐形衣，就像是另外一部小的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叮当猫》啊，在机器猫的世界当中，感觉也是无所不能的，特别神奇的一个世界。 让我们随着音乐再来感受一下吧。学校哈利波特会想到那样一些画面吧。下面的这一段来自于2001年上映的《律政俏佳人》，Watch Me Shine。 Prove it, I can conquer it.

那这首歌是来自于后街男孩 Backstreet Boys， 虽然这支组合呢现在已经是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呢渐渐的消失了，但是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旋律和节奏呢却是停留在回忆当中的。欢迎各位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的2月22号星期三，一个小时当中呢来忆旧一下，听听那些曾经停留在我们脑海当中看过的很经典的一些欧美电影的插曲主题歌。依旧是在两个地方呢可以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看到了一位朋友风，他说当年把他们所有的歌都听了，学唱了大部分，今天呢听到了这首歌觉得好感动。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出自于公主日记一，还记得这部电影吗？它是在2001年的8月份来上映的。那电影其实很温暖，讲述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少女突然间成为了一个欧洲小国的公主和王位的继承人，引发的一系列幽默的故事和经历。这个电影呢一共有两部，第一部是2001年上映的，第二部是在2004年美国上映。那其中的主角，我觉得你看到那个画面会想到很多吧，很漂亮的女主角。接着要送上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2003年的《平民天后》，讲述了暑假到了，可爱的一个女孩呢和她的几个伙伴们去到了意大利，开始一段激动人心的夏日之旅。那一次偶然当中呢，被错当成了意大利当红的一个明星，她就迷上了这个明星的前男友，英俊的帅哥歌星保罗，所以她的生活呢可以想象得到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说到这些情节，还真的挺想温习一下曾经看过的这些电影的。 The tide is high。 I'm gonna be

给你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那些人还有事。这部《麻辣宝贝》呢，是一个讲述了一个小女孩 Molly， 她八岁的时候呢，人气摇滚明星的父母去世了，给她留下了大把大把的遗产。那从小到大呢，她一直都是那些顶级设计师们去力图打造的女孩，去打扮的女孩，也是很多的黄金单身汉们梦寐以求的约会对象。不过对她来说呢，生活就像是一场永无尽头的盛大的宴会。但直到她22岁生日的那一天，这些事情都改变了。她的遗产管理人骗取了她所有的财产，所以宴会结束，曾经是一个公主的她呢，必须去做一些从没有想过的事情，比如说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去谋生。想一下，好像在那一段时间当中的电影呢，很多都是有关于这种类型的题材，很相似。2004年4月份的上映另外一部电影就是《贱女孩》，还记得当时她的主演 Lindsay Lohan， 其实曾经也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现在大家习惯叫做什么 IT Girl。不过好像之后呢，大火之后，没有特别好的去管理自己的演艺生涯哈。那这部影片呢是改编自一部小说《女王蜂与耕屁虫》，讲述的是女主人公凯莉，她在十五岁的这一年，跟随父母去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然后呢开始她人生第一次校园故事的这些情节。 He's not dead, he's gonna live.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2004年的一部《灰姑娘的故事》，其中这首《To Make You Feel My Love》，应该说《灰姑娘》这个故事呢，从古至今是让很多的女孩子都非常喜欢和向往的那样的一个童话故事。只不过这部影片呢，把小时候的那个童话《捡到水晶鞋》改成了《捡到了一部手机》，应该说是一个现代版的《灰姑娘》的爱情故事了。那今天节目最后呢，要送上的是2004年的一部电影《劲歌飞扬》，这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也非常励志的一部美国电影，讲述的就是 Teddy， 他是一个天生的歌唱家，从小呢就加入了教堂的唱诗班，虽然没有向任何人表明音乐就是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但是非常爱他和细心的哥哥是知道了他的心意，为了给他一个惊喜，那哥哥就偷偷地帮他报名了洛杉矶表演艺术学校的暑期课程，但是不幸发生了， 他的哥哥呢在一次交通的意外当中身亡，只留下了悲伤的泰迪独自一人去接到了这个学校的录取通知。尽管呢父母不是非常的同意，但是为了实现他哥哥的期望，泰迪还是来到了洛杉矶。在这儿就和他一样的那些怀揣着音乐梦想的各色的同学一起放飞自己的音乐梦想。所以最后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部电影《劲歌飞扬》，这首《Wake Up》是 Hilary Duff 来带来的。在这也祝愿大家呢，在今天有一个不错的心情。雪天过后呢，路有些滑，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音乐随心听来听音乐吧。 北京时间12点整。